勾选 Magic Hour， Let's go， 勾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七点钟冷笑话，笑笑笑，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笑的冷笑话是跟鸡鸡有关的 ，Chicken Chicken Little， 而不是 Chicken Little， 是 Chicken 而已。 Okay. 你知道当鸡 KFC， 然后呢？ 不是这个鸡，它被枪这个击中的话，它会变成什么？ 鸡被枪给打中啊？ 是，它会变成什么呢？ 不要那么残暴吧，这样子对一只鸡这样子 啊？我们想象一下，那个是游戏里面的世界好不好？ Okay. 啊，游戏里面的世界 就不残暴。什么 GTA 啊？ 有鸡这个 character 好像没有鸡这个东西的哦。 对啊，没有没有，不是。 当鸡被枪给打中了，它会变成什么？ 对， 枪击案。 枪击案，哎， 是吗？ 好像有一个鸡在里面 呢。对啊，有鸡，有枪，机关枪，是机关枪吗？ 哎 ，no no no。啊。 难道是那个什么枪吗？ 哪个枪、 啊、OK， 跟枪有关吗？ 枪没有关系啦。 关枪。 关枪也没有关系啦。 OK， 鸡被枪打中了。 是的。 因为枪的那子弹呢本身在喷射的时候是有温度，非常高温的。 对。 所以它打中鸡的时候顺便也把鸡给弄熟了。 弄。 所以鸡被枪给打中过，是不是就变成鸡扒？ 鸡扒。 啊，我们明天要去康乐夜市的桃园的档口卖鸡扒。桃园鸡扒。 那些鸡排是我们哎哎的啦。啊，去 Q 的啦。 对对对。请问是拿枪去射杀那些鸡吗？鸡扒。 不是啦，太残忍了。 不会变成鸡扒吗？ 不是鸡扒。 OK， 它会变成什么吃的还是不是吃的？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是的啊、什么地方呢？回来就告诉你了。现在呢是有鸡跟这个枪的战斗嘛，对不对？但是现在我要介绍你一部呢也是跟战斗有关的。如果世界的命运呢要靠一场格斗呢来决定的话，你敢上场吗？电影呢是改编自电玩的游戏啊，这一季呢还加入了新角色 Johnny Cage， 在终极之战中呢对抗这个烧炭的黑暗统治啦。由 Carl Urban、 Joe Taslim、 Ludi Lin、 Hiroyuki Sanada 还有这个亲汉主演的啦，战士们全面回归啊，邪恶势力全面进攻 Earth Rim 呢，命运岌岌可危啊。现在上到 GoShen.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Mortal Kombat 2的电影首映礼邀请柬，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ny。 这部电影呢将会在5月7号就会上映了，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当这个鸡啊 chicken 啊被枪击中的时候呢，它会变成什么呢？ 你刚刚说它是某个地名， 是的，某个地方的名字。 这个地方的名字是在马来西亚吗？ 不是在马来西亚。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吗？还是每个地方都有？例如像学校、医院之类的 啊？不是，不是这种， 是 一个地方、国家的一个地区啦。 啊，像丹中 spot 啊，类似这样。类似这样，类似 丹中石板 啊，不是丹中石板， 张干， 不是、啊、 在 KL 吗？在 Klang Valley 里面吗？ 不是在Malaysia 的， 不是在 Malaysia 的， 是你第二个家啦， 第二个家， 第二个家啦， 我有两个第二个家的。 那你猜咯， 泰国跟台湾。 那你猜咯， 不要啊！你一讲就很明显了，小姐。太明显了啦！ 你乱乱猜先哦。 我第二个讲台北咯。 台北哦。 是台北吗？西门町吗？大道城吗？ 哇，你 永和吗？新庄吗？三重吗？三重卤肉饭吗？鸭肉羹吗？还是我上个月刚刚去的 Bangkok？ 为什么是 Bangkok 先 ？Bang Bang。 然后？ 因为鸡也可以，还叫 cock 嘛。Bangkok。 我只能说你这个答案是对的。那个枪打出来的声音是 bang， 然后鸡叫声就是 cock Bangkok。 不忘吧，那个 Bangkok 确实是 Broccoli 第二个老家， 第二个老家。台湾还是泰国 啊？吉隆坡， 吉隆坡， 吉隆坡是我老家。 哎呦、啊、吉隆坡的天气还是翻云又覆雨。小这个选 Beyond Tre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艾薇的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艾薇的演唱会呢将在6月27号晚上8点钟呢在 Zepp Kuala Lumpur 实力的开唱啦，要购票的话赶快哦，因为现在只剩下 Rock Zone 而已啊，去到 www.fantapr.io 就可以购买到咯。 动作要快了。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shen 笑笑笑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 Goshen 笑笑笑。 Goshen 笑笑笑，今天第二则冷笑话呢，又是跟动物有关的，不是鸡是马。 哎，马，对，马到渠成。 还没说完。 马到功成。 没说完。 马上回来。 不啊，对， 马上赚钱。 现在那个马要马上回来了，因为它生病了。所以这个马生病了，它会去找谁呢？ 马生病了要去找谁、啊、 是它生病了。什么？ 该不会是某个地名吧？ 地名哪一个？ 对啊，是不是地名？是某个地名吗？是的话，我就不要这样快破你的梗。 可是我是说找谁哦？ 对啊，对啊， 人哦。 可是要跟地名有关吗？ 地名啊，地 跟某个地方有关吗？ 是一个地方啦，但不是地名啦，不是地名啦。 某个地方来的嘛？是有人去度假的，对不对？ 哎，哦，这样 子、哦、不是吗、 哦？那你说说看啦。他不是度假， 马生病了要去找谁？古代的马要找谁？医生的古代的医生叫什么？ 大夫， 马尔代夫。 我喜欢， 是不是马尔代夫？ 我只能说这个答案是。啊、不是马尔代夫， 不是马尔代夫吗？ 不是， 因为代夫也叫医生啊。 但是不是这个那么的 paradise 的地方的？ 不是 paradise， 不是 paradise 的地方。 我大概想到了， 真的没？ 回来再告诉你吧。 OK， 说这个选 Beyond Trend。 为什么他要和我分手？ 为什么被炒鱿鱼的是我？ 为什么我今天那么倒霉？ 优选和我 YY 音音想和你说，我们常以为痛苦的是事情本身，其实真正制造痛苦的往往是我们的执念。勇敢面对。对生命里发生的一切，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接受变化。既然改变不了世界，不如试着改变自己的内心，允许一切发生，并让一切经历为己所用，是每个人都要修炼的课题哟。 喂喂喂 ，K-pop 的大小事，你听说了吗？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Goshen K-pop Break It Down。 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每天为你 Break Down 最新的 K-pop 消息。这个来临的星期日呢，就是 A-Pink 来马跟大马粉丝们见面的日子啦。 Goshen 为媒体伙伴由 T-Rex Studio 主办2026 A-Pink is Concert The Origin A-Pink Asia Tour in Kuala Lumpur， 将会在5月3号晚上的7点在 Megastar Arena 实力开唱的。演唱会的入门票可以透过 www.myseat.com 呢去购买。而在这几天的 Goshen K-pop Break It Down 呢，我就会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 A-Pink 呢出道以来哦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啦。他们从2011年出道到现在哦，已经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了。可以度过这个七年之痒，而且呢走到来今天的这个地步呢，已经对一个女团来说呢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被大家公认的三代女团之光呢，其实走到来今天呢、啊、真的经历了不少的事情。除了成员退团之外呢，我感觉他们就是一个被公司给耽误的女团啊。因为公司内部的变动呢，他们这时候五年来啊换了好几家公司哦。而且呢原本以七人团体出道的他们呢，走到来现在只剩下五位成员。虽然如此呢，他们依然保持了初心，继续推出更多的作品，更多的专辑呢去回馈给粉丝们的。甚至到了今年呢还举办了演唱会，去到各地呢去看他的粉丝们的。所以大家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看 A-Pink 的话呢，就记得到这个 myc.com 呢去购买你的演唱会入门票啦。更多有关 A-Pink 的消息呢，就要每一天留守 Goshen K-pop Break It Down， 守住 Goshen Be Your Own Trend。 好啦，今天的 K-pop 重点 Break Down 完毕，下期见。 雪龙频道88.9。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盖的《莲花》。盖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10号傍晚6点啊，在云顶世界云星剧场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rw.com， 又或者是 Book My Show 啦，又或者是你现在呢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呢，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GoShen 比较安全。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则冷笑话给你正解喽。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到底这个嘛，他生病了的话，他应该要去找谁呢？ 啊 ，OK， 刚才我们都说生病了本来就应该要找医生嘛，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找医生是不可能不发生的事情，一定会有的。 可以这么说的。 马生病了肯定要找医生嘛。 医生可以啊， 对不对 ？Doctor。 然后呢，这个 Doctor 的名字我也知道。 什么名字？啊，这医生叫什么名字？ 这个医生的名字呢，叫做阿雅。 阿雅，为什么阿雅？ 对，阿雅是某个人的名字嘛，对不对？ 对对对，阿雅，对。 对，他跟他倒反叫雅阿。 雅阿。 对。 然后呢？雅。 错。啊，雅阿。因为马去找医生，那个医生叫雅阿。 雅阿。 马伊雅哈，马伊雅嘿， 马伊雅呼呼。Hello， 马伊雅阿。 对，请问是马伊雅阿吗？ 我喜欢这个答案。 马伊雅哈，马伊雅嘿，是不是？ 不是。哈。 不是马伊亚嘿马伊亚哈， 不是不是，它是一个地方来的。 马加拉拉， 马加，不是， 不是那个凯尔马加拉拉吗？ 不是不是那个马加拉拉， 这是马拉加吗？ 也不是马六甲，不是那个你生病的时候可能也会去的地方。 马尔蒂夫， 马尔蒂夫， 我生病的时候会去的地方啊。 哇啊，对 啊 ，Bangkok， 除了 Bangkok， 快乐会在那边发生。 你真的已经是生病到已经一个极限了，不能动的，你应该会去哪里 ？ICU， 类似啊那个地方。 富贵山庄 不是、 啊、什么了？ 答案是马生病的话，他会去找 Peter。 为什么？ 因为马的英文是 horse， horse 加 Peter， hospital。喂， 他生病了、啊。 我的马尔蒂夫比较好笑， 你那个不好笑啦，所以马这个可以。马生病的话就会去找 Peter， 然后去这个 hospital 啦。但是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啊，喜欢看歌手表演的话，那就不要错过这个下午2点，5月9号啊，约定你在 Pavilion Kuala Lumpur 呢，一起见证这个马来西亚乐坛实力唱将呢登上这个荣耀起点声耀现场的舞台啦。中国音乐交流竞技节目。歌手首次呢登陆这个马来西亚啦，并与 ASO 强强联手打造这个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啦。这一个节目呢将会在5月30号起啊，每逢星期六晚上8:30呢，透过 ASO 频道306 ASO Go On Demand 以及 Suka 呢就可以看得到咯。但是第一场的谁将成为首发的歌手呢，一定要在5月9号下午2点呢去到 Pavilion Kuala Lumpur 就可以一起见证了。设置过选比Beyond Tre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陈立农的《很高兴认识你》。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我也很高兴呢，认识到这一位妹妹啊，她是出现在勾选对你有感觉的女嘉宾啦。我看了之后，真的是三个字可以形容她：高富美。 真的是高富美耶，而且很优雅。 是，我们就来听听看她的声音是怎样的呗。 高富美，自我介绍一下，来。 哎，我是莫可怡，来自泰国的。 可怡 ，OK， 你有英文名吗 ？Ready。 OK， 今年几岁？ 21岁， 然后你读什么 course？ Marketing。 介绍一下自己，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 MBTI 是什么？你平时喜欢做什么东西？兴趣爱好？ 我是个热爱做工的人。 还有嘞？ 然后我是 INTP。 你不是 I 人的，对，你是 I 人里面的 E， 就是你可以转换转去 E。 对对对对。OK。 然后你上一段恋情是什么时候？ 1月。 没有一个 reflect 在男生里面。 我不喜欢有女闺蜜了，我不喜欢有很好的女闺蜜了。 所以， 可是世界上不是男生就是女生可以做你的朋友啊，很难完全没有女闺蜜的哦。 OK， 我认同你的说法，但我猜应该是这位朋友呢，我们的女嘉宾，她不是说她的一月份才经历了一段恋情吗？ 是结束了， 应该就是跟女闺蜜有关。 没有看到反应那么大吗？讲我不能接受有女闺蜜的，应该就是跟她有关了。 我可以接受你有女闺蜜，但是如果你们是那种亲密举动的话，我就可能会 reflect 了，我就跟你说啊 ，sorry 啊，你不可以跟她这样靠近啊。 OK， 他讲这个女的是我从小学到我中学到大学的好朋友，她住我家乡一起长大的。我先送你回家，再送她回家。 哇，我直接火爆起来， 这种不能 啦！你们单独约会、单独见面，我是不可以的，除非有我在。OK， 你可以载她回家，没有问题，这个 OK 的。 再如果她单独载那个女生回家，可是全程开 video 给你看， 开什么 video 给我 直播？你就好像一个监视器这样监视着他们。 我又觉得有点过分啦，不能啦，为什么要这样做嘞？你带上我不是好咯？为什么要 live 给我看呢？不可能 ，cannot， 太好也不能啦。 也希望未来有一次呢，可能勾炫对你有感觉，找你来上了 YYY 啊。然后我的男嘉宾， 你可以找 Jaden 吧。 我考虑 还是要 Kristen 呢 ？Kristen 啊。我考虑 还是要打白冰等呢， 还是 broccoli OK 吗？ broccoli 不可以吗？ 我们做好闺蜜就好了啦。 OK， 所以要看到完整版的这个勾炫对你有感觉的话，赶快去到勾炫的 IG 或者是 Kristen 温阳的 IG 吧，守着勾炫 Beyond Trend。